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一个有趣的词，叫人造太阳。就在前不久中秋佳节之时，位于合肥市郊的大科学装置集中区有一个好消息，这里的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 CRAFT 园区的110千伏变电站正式投入使用，并且并入了国家电网运行。说起聚变堆这三个字，人们就会想起中国的人造太阳。顾名思义，这个聚变堆一定是可以像太阳一样为我们提供源源不绝的强大能源。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搜寻着人类的终极能源，而化石燃料石油煤炭总有枯竭的这一天。而在它们枯竭之前呢，人类必须找到适合于人类的清洁能源。而这个聚变堆项目就是按照太阳内部的热核聚变原理设计建造可控的人造太阳，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能源危机。好，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听观察者网的著名博主，也是很多网友都很喜欢的科普博主，他叫东晓，为大家介绍人造太阳，也就是在寻找终极能源的过程中，中国与全球多国展开的科研合作。 大家好，我是东晓。7月28号，世界最大的核聚变装置国际热核实验堆在法国开始组装了。35个国家领导人远程视频参与了这一庆典。该反应堆是一个能够产生大规模核聚变反应的托卡马克，也被叫做人造太阳。由中国、欧盟、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联合建造。工程建设中，中国提供了核心的设备。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人造太阳的那些事儿。核聚变，两个原子核相撞结合释放能量。氢弹呢，将这一理论变为了现实，在瞬间的爆炸产生巨大的能量。但是这样的方式呢，它是不太可控的。做武器还可以，但是用来发电就属于异想天开了。太阳内部的核聚变为什么能够持续呢？那是因为它的质量足够大，产生的强大引力指向内部，抵消了聚变产生的向外压力，构成了平衡。有了这种平衡，物质就不会炸散开来，聚变呢就能够持续的进行。氢的同位素、氘、氚都是常用的聚变原料，它们的混合气体必须在超过1亿度的高温环境下才能够产生大规模的反应。这样高的温度，原子中的电子和原子核分开独立运动，形成了等离子体。可控核聚变就是要将这团气体约束在高温环境中。太阳呢是靠引力约束，那么人类又能怎么做呢？用容器装吗？问题是，这样的容器又该用什么样的材料制造呢？1亿度的高温，任何材料都没有办法来承受。早期的科学家们尝试了很多的方案，包括像仿生器、钴梭机、磁镜等，但是很遗憾，这些装置都不稳定，实验效果呢也就不理想。为了约束高温等离子体，政府就需要投入更多的钱来建造更精密的设备。50年代，美国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启动了圣伍德工程，希望呢能够成为核聚变研究的领头羊。但是这被英国抢了先，他们的 Zeta 聚变装置取得了重大突破，而 Zeta 的投资比圣伍德工程少得多。这一下子，美国人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不让英国发布实验成功的消息，而英国媒体还有美国媒体则在中间相互拱火。英国观察家报说这是羡慕嫉妒恨，纽约时报呢又说不对，我们可并不比你差。后来美国迫于外界的压力，允许英国人发表相关数据，结果呢？专家后来验证发现，这次实验并没有取得成功。在此期间，各国的其他实验也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政府自然就不愿再往里边多投钱，研究经费大幅削减。1958年，科学家们在日内瓦开了个会，大家一起商讨商讨，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聚变方案。 这个时候，苏联科学家萨哈罗夫提出了托卡马克的概念，从此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托卡马克，俄语的意思是环状磁容器。这个装置呢，类似于汽车轮胎，是中空的，尺寸当然肯定比轮胎要大得多啊。在强磁场的作用之下，高温等离子体悬浮起来，被约束在这个环状腔体内，不接触设备的内壁。苏联人刚拿出这套装置的时候，西方国家觉得这玩意儿是骗人的，不可靠。就凭他们那点技术，怎么也不可能实现可控核聚变呀。到了1969年，英国科学家们才跑到莫斯科查看，结果发现这个方案是真的有用的。从此之后，欧美各国知道了消息，一哄而上，纷纷建造起托卡马克。1982年，美国搞出了 TFTR， 1983年，欧洲也弄出了 JET， 1985年，日本研制出了 GT60。三套设备中，聚变产生的能量已经很接近外界输入的能量了。这个呢，就像是做生意，收入等于支出，不赚不亏。如果聚变的能量再大一点，就能够支持发电了。那么怎么做才能实现呢？答案是建造更大的托卡马克。更大意味着更多投资，单个国家是没有办法承担的，于是就有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1985年项目启动，当时仅有4个国家参加，分别是美国、苏联、欧共体、日本。新组织独立于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当然，这个所谓的国际项目其实有很强的排他性，只有强国才能够参加玩得起。其他国家如果想加入也不是不行，但是呢，只能以某个成员国的小伙伴身份加入。加拿大就是以欧共体小伙伴身份加入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技术落后，也没有人愿意带我们玩。项目讨论了近10年，到1996年预算才出来，至少需要100亿美元。美国一看，立马就要退出了。在这上面烧这么多的钱，肯定要影响国内的聚变研究的。而且国会要照顾到石油利益集团的利益，不会轻易的拨款支持新能源。俄罗斯自己也有难处，经济出现了问题，靠卖石油续命，对合作计划就不是很上心。而日本股市房市泡沫，一下子出这么多的钱，自己也心疼，只剩下了欧盟自己吆喝，项目一直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自上世纪70年代起，中国也开始了研究托卡马克，只是当时受技术和资金的限制，建造的规模很小，没有实力参加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这种项目。后来苏联解体了，莫斯科的库尔恰托夫研究所写信给中国，说愿意赠送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T7。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前身是苏联科学原子能研究院，世界上第一所原子能研究核电站就是在这里设计的。1979年，该所建造了 T7， 结果刚建好不久，他们又搞出了一个更大的 T15， 所以 T7 就一直闲置着吃灰了。俄国人为什么愿意送给我们呢？其实往大了说，可控核聚变涉及全人类的利益，各国之间都有合作，赠送个什么旧设备的很正常。往实际上说，苏联当时刚解体，俄罗斯没有多余的钱来维修护理，当然我们也没白拿，以物易物，据说是回赠了他们2车皮的羽绒服。后来 T7 被拆解运往中国，整套设备非常的旧，基本上跟垃圾堆里捡出来的没什么区别。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1994年建成了 HT7 超导托卡马克，也被叫做合肥超环。中国掌握了超导托卡马克技术，成为了世界上第4个拥有此类装置的国家，前面的3个分别是俄罗斯、日本、法国。在新的设备上，中国科学家们做了很多的实验，让等离子体中心电子温度达到了1200万度，并且维持到了400秒，打破了法国人的记录。 HT7 平台培养了一批工程师，这为后来建造东方超环奠定了基础。合肥超环上的很多零件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如果坏了呢，就还得请人家俄罗斯的专家过来修。核心技术并没有实现100%的国产化。后来我们在这方面下了很多的苦功夫，做了非常多的关键技术，等到了东方超环的时候，绝大部分的零部件都实现了国产。中国的聚变研究在世界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也有了中国的身影。2002年，欧盟、日本、俄罗斯经过协商欢迎中国加入，之后美国宣布重新加入，韩国和印度也被拉了进来。实验堆的建造任务是怎么划分的呢？欧盟承担46%，剩下的6家各自承担9%。计划的挺好，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又出问题了。法日两国围绕选址的问题争执不下。 法国人提议说选址应该在马赛的卡达拉社，因为那里的气候环境好，而且有现成的研究设备。日本人呢就认为青森县六所村最合适，那里靠近港口，离美军的基地也近。他们还表示愿意承担30%的费用。美国政府表面上态度中立啊，都是盟友，谁也不能得罪，不能拉偏架。俄罗斯呢则希望和欧洲搞好关系，因此支持法国。此时中国的态度就显得比较关键了。日本代表团曾私下承诺，如果中国科学家选择支持日本，项目建成后日本愿意让出10%的高层职位，但最后中国科学家拒绝了，理由是青森县的这个地震频发，美军基地呢也发生过导弹误射的事情。后来日本政府做出了让步，同意选址在法国，但是呢也提出了几个条件，比如欧盟要承担一半的建设费用，卡达拉社总部20%的工作岗位要提供给日方，工程建设的合同要尽量的给日本公司。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原计划是要持续35年，前面的10年建设反应堆，中间20年操作实验，最后5年拆除反应堆。从2006年7个成员国共同签署协议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4年了，工程还没有完工。为什么呢？那是因为项目太大了，困难超出了最初的预期，导致工期一拖再拖。参与的国家很多，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互相扯皮。虽然中国按照进度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可奈何其他几个国家确实不怎么给力。最后法国急了，再拖下去黄花菜估计都得凉。于是2019年由中核集团牵头成立了中法联合体，和原来的项目组织方签订了协议，实验堆的核心部件生产与安装都交给了中国。之后工程建设的速度立马加快，今年5月中方完成了杜瓦底座的安装。这个1200吨的大家伙相当于楼房的地基，托卡马克装置的所有重要设备都要放在上面。中国可控核聚变技术的进展也引发了其他国家的一些担忧。 ITER 项目中其他的6个参与国就曾经一度讨论说要把中国给踢出去，可惜如今没有中国的支持， ITER 项目没有办法继续。以前欧美禁用聚变实验设备，现在中国制造却成了主力。2007年中科院的东方超环建成之后，各国科学家纷纷要求参与实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没有推卸国际责任，努力地让 ITER 项目赶上日程，计划在2025年前完工。这也需要其他成员国的共同努力，如果再相互扯皮，估计还得再往后拖。不过我们也没有把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2017年中国决定建造自己的聚变工程实验堆，体积与国际热核反应堆相当，借鉴了前者的很多技术，计划在2035年建成，并且进行大规模的科学实验。一切顺利的话，到2050年中国将建设聚变商业示范堆，制造人类的终极能源。目前全球技术最先进的托卡马克，包括法国的 TOSPA、 俄罗斯的 T15、 日本的 GT6U、 中国的 EAST，但是这些仅仅都是实验装置，主要呢是用作研究的。而中国的聚变工程实验堆是将研究推向了实用化，可以理解为前者是模型火车，后者就是高铁。未来如果有一盏灯能被聚变点亮，那这盏灯一定在中国。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30分。联合国儿基会是很多听众网友都熟悉的国际组织，它为全球各地的儿童福祉、儿童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联合国儿基会的工作范畴呢，涵盖了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儿童的健康。领导这项工作的儿基会官员叫做坎波，他有着在众多复杂危机中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丰富经验。最近呢，他接受了来自联合国新闻的采访，讲述了他从事儿童健康事业的很多感人的瞬间和故事。好，我们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黄丽玲对此的报道。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卫生项目部主任阿布巴卡尔·坎波是一位马里公民，他会说4种语言，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这无疑给他开展工作带来了许多便利。同事们都很喜欢和尊敬他，亲热地称他为阿布。在2007年加入联合国之前，阿布曾是一名职业医生， 早年的经历让他学会了这四门语言。 My parents studied medicine in East Germany, so this is where they studied. This is where they met. 我的父母在东德学习医学，他们在那里相识，所以我出生在德国东部的卡尔马克斯斯塔德，现在叫开姆尼茨。我在西德长大，我父母在那里做专科医生，后来我父亲决定回国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我母亲是塞内加尔人，而我父亲是马里人。1985年我们回到了马里，我在哪里读高中，高中毕业后我获得了赴俄罗斯的奖学金，因此我实际上是在当时的苏联开始接受医学培训的。我在那里待了4年，然后回到了马里，在马里完成了医学培训和实习。 阿布后来又到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学习了传染病学和复杂急诊学，然后他回到了马里，被派到一个非常边远的地区做医生。那段经历让他看到了公共卫生的力量，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他加入了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被派往冲突刚刚结束的利比里亚。 The humanitarian community is an amazing community, and I really fell in love with that. 我认为人道主义者是一群了不起的人，我真的爱他们，这就是我前进的动力。起初我也有过疑虑，有恐惧。我仍然记得，当我到达利比里亚时，我在蒙罗维亚住了一晚。蒙罗维亚当时是由政府控制的，然后他们把我送到了布坎南，那里是完全由叛军控制的地区，没有政府，没有军队。我们当时实际上是由儿童兵守卫的，对我来说，这是从未见过的事情。我在布坎南的第二个夜晚，一些叛乱分子想强行进入医院的大院，他们射击敲大门，我被安排来负责，因为协调员实际上是在我到达布坎南的同一天去了蒙罗维亚，他叫我负责。对我来说，这次经历给我上了一课。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国家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我们需要去见指挥官，你可以和他们交涉这件事。我说好吧，他们就把我带到了一家非常阴暗的酒店，这是总部。我见到了一个大概19或20岁的男孩，他是整个地区的负责人。我很震惊，我以为我会见到一位或许比我年长的资深军官。我跟他说了这件事，他还挺专业的，他说好的，我们会处理的，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 在那时的利比里亚，儿童兵很常见，看到这些孩子令阿布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I remember a child who was 12 or 13。 我记得一个12或13岁的孩子，他的枪扛在肩膀上，他又矮又小，但他却拿着枪，因为他不够高，枪还有一节拖在地板上。看着他，你真的想知道他必定遭遇了什么苦难，肯定是个被剥夺了童年的孩子。 阿布和同事们对布坎南医院进行了翻新，并在整个南部地区开设了25个初级卫生保健中心。他们是当时唯一为利比亚整个东南部地区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 So our day was basically in the morning, we go to the main hospital. 每天早晨我们去主医院看患者。当时我们有2名国际医生，一位利比里亚医生。医院里有很多利比里亚护士。医院有50张病床，但我们每天看150名患者，至少要进行5到6次手术。工作量很大，但我确实想相信我们做得非常出色。我们在那个时候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一点希望。就我个人而言，这也是一次很好的专业经历，它使我对紧急情况和复杂人道主义局势有了深入的了解。 利比里亚内战期间出现了大量的暴行，作为一名医生，目睹暴行的后果有时让阿布觉得人不配获得地球这一恩赐，因为人没有很好的爱护他，因为人间确实存在残暴的行径。阿布在布坎南医院救治过一位名叫艾琳的年轻女孩，艾琳经历了她所见到过的最残酷的暴行。 Irene was brought to us. She was basically dumped. 艾琳被带到我们医院，她基本上是被扔到了我们医院门口。送她来的汽车司机甚至不想收钱，因为她快要死了。她的身体正在分解，散发出异常难闻的味道，感染性很强。我们接收了她，给她清理，治疗了三个月，才让她基本摆脱了所有的感染。艾琳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富拉尼族女孩，当时正处于查尔斯·泰勒掌管国家的时期。她所住的村庄陷入了叛军之间的战斗，那些叛乱分子强奸了她，而那时她实际上已经怀孕。有一次在她被强奸时，强奸她的人发现她怀孕后，就对着她的肚子开了一枪。当然她失去了婴儿，身体里出现了瘘管。在她被带到我们医院之前，他拖着有瘘管的身体已经将近两年。他之所以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就是因为他们朝他的肚子开枪，导致他的双下肢都瘫痪了，所以他不能走路也不能坐。在这件事发生后的两年里，他一直躺在床上，因为有瘘管，尿液一直流，所以丈夫抛弃了他，他和母亲在一起。他母亲把他带到了每一家医院，他们甚至去了蒙罗维亚的两家大医院，但他们无法修复她。然后他们来到了不卡南的利比里亚政府医院。 And she was dragging this fistula for almost 2 years before she ended up in our hospital. And the reason why she was highly infected is because when they shot her in the stomach, 不得不隔离她，因为她传染性太强了，感染了医院里所有的患者，他很难闻。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非常不舒服的。但是我们有非常敬业的护士，我们修复了他的瘘管。入院两个月后，我们对他进行了手术，没成功，第二次也没成功。然后我们进行了第三次手术，彻底缝合好了，确保再也没有泄露。那几个月里，艾琳一直躺，不能坐。我们开始给她治疗后，让她用不同的位置躺着，因为她身上的褥疮很严重。我们甚至必须进行植皮手术来覆盖这些褥疮，因为这下去是不可能的。我记得四个月后，当我们第一次把艾琳放到轮椅上的时候，她母亲哭了。她说，这是两年半以来她的女儿第一次坐起来。接下来我们一直继续治疗，给她进行康复教育。六个月后，艾琳可以自立了，她可以自己从床上走到轮椅上，然后四处转转。然后我们问艾琳，我说，艾琳，你现在很好了，你可以出院了，我们也需要我们的病床，你正占着我们的一张床，你妈妈也在这儿，你们用了一个房间。她母亲说，阿布，我们应该去哪里呢？在我们村子里，我们不受欢迎，人们把我们当作瘟疫，每个人都以为是我们给村里带来了痛苦。她的丈夫离开了她，所以我们就在讨论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确实需要这种病床。 Her mom started crying. She said tha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2.5 years that her daughter is not sitting. I think.We went on and on, and after 6 months, you know, we did. 有一天晚上，我和医院里的利比里亚医生普拉特大夫正在巡视病房。我们有一名身患绝症的患者，他患有肝癌。从医学上，我们已经无能为力，知道他快死了。那天晚上，我们看到艾琳与这位病人说话，安慰他说：“让我告诉你我的故事，你会看到这些我们遇到这些事，又是非常困难艰辛。你会遇到一些正常情况下永远不会看到、永远不会遇到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你会从中看到美好，这让你继续前进。” And it's not always easy because you see things which, you know, in normal circumstances you would never see. You would never.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联合国新闻记者介绍，联合国儿基会负责全球儿童健康事务的公共卫生官员坎波，分享了这些年来他奔波在全球多国所看到的儿童生活现状，以及为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所做的种种努力。今天呢，播出的是上集，明天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坎波的故事。感谢关注环球三十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Make sure the mask covers both your mouth and your nose. Change your mask frequently. When removing your mask, store it inside a paper envelope or fold it between two tissue papers to keep it clean.

It's 9 a.m. Beijing time.